季兰提出离婚，其实也就是想吓一吓周冲。别说夫妻之间多年的感情，就是看在孩子的面上，季兰也断不会跟周冲提出离婚的呀。甚至他都想好了，只要周冲愿意，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周冲弄回原单位，哪怕没有编制，先当个合同工也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季兰靠近周冲， 哎，你先下来，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 周冲往下看了一眼，在十楼的视角，下面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而不真实。 周冲，你听我说，咱俩不离婚了，真的真的，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提离婚了。 我不信。 既然从包里掏出户口本和结婚证，一口气撕得稀碎。 哎，周冲，你看到了吧？你看你看，这下就算是我想离也离不了了，周冲。 你别骗我了，季兰，我早就知道了，你早就想跟我离婚了。好，现在你如意了，我马上就离开你，就离开你了，不是？ 周冲，周冲，你等等，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季兰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在包里滑动着手机。 我不想听，我一句都不想听。 你干嘛呢？啊，你要报警啊你？ 我没有，没有。 那你把包拿过来。 不，我。 这个时候楼下已经聚了不少人了，其实早就有人报警了，民警正拿着扩音喇叭在底下喊话，还在楼下摆好了气垫。有人敲门， 哎，别开门。 周冲也想过要跳楼，他只是想吓吓季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季兰正犹豫，两个民警已经撞开了房门。 周冲吓了一跳，一个失神便从窗台上摔了下去。 周冲！ 季兰声嘶力竭。 急救室内，周冲昏迷不醒。急救室外，三班的这些同学，方志远、陆泽熙、老八、明航、毛俊和百成又聚在了一起。开春以来，围着这帮人发生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每回都能把他们聚到一块儿。别的地方不说，光是医院，他们就因为不一样的人和事来了好几趟了。 百成不免想起年初在医院和安文的相遇。就是那天，徐子文永远离开了他们。如今安文和程红带着闹闹在上海，为了闹闹的白血病，这两个原本不甚融洽的女人团结在了一起。听安文说，闹闹的病情还算稳定，治愈的希望很大，只让大家别担心。再有一次，是周宁静的父亲去世，也是在这家医院。也就是那晚，周宁静笃定方志远背叛了他。百成和周宁静之间的战争，可以说就是在那晚正式打响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场战争， 方志远的手机响了。是周宁静打来的。周宁静是在晚间新闻看到周冲跳楼的消息的，他非要来医院，被方志远三言两语给劝住了。一个是他来了也没有什么用，看到周冲这样，兴许他的情绪会更糟糕。再一个呢，百成也在这儿，方志远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最近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季兰的眼泪早就哭干，只是盯着急诊室的门。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几个护士推着担架车走了出来。躺在上面的周冲一脸的平和，好像在沉睡。 周冲！ 季兰扑上去急呼着。 一个医生说，你是病人家属吧，冷静一点，病人暂时已经脱离危险了。 众人一听都松了一口气。 只是 季兰一口气还没输完，又紧张起来。医生，周冲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刚才不是说他没事了吗？ 只是目前还不能判断病人什么时候会苏醒。通俗点说吧，气垫的冲击力震荡了他的大脑，造成了很严重的脑损伤。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病人极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的。 植物人？季兰眼前一黑，一个趔趄，差点昏了过去。 不多时，周冲的父母、同事和几个朋友都赶到了，方志远他们几个更是一步都不敢离开。明恒自责说：“你说，哎呀，咱们要是在周冲家多待一会儿，看着他，不是也不至于出这个事儿啊？”老爸说：“哎，你说啊，怎么他就这么倒霉呢？摊上傅丽丽这种骗子。哎，傅丽丽啊，就是抓住了周冲的这种心理，知道他缺钱，急于求成，再画个饼给他。哎呀，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不同的是，我不是因为钱，我呢是因为我的内心空虚。可我跟周冲呢，这本质是没区别的。哎呀，就是把弱点都翻出来给骗子看。哎，你说我们都这样了，人家骗子能不抓住机会狠狠地捅我们一刀吗？”毛俊苦笑着说：“要不是你们几个呀，我可能已经输得连裤衩都没了。哎呀，说不定到最后啊，我也是周冲这结局。”陆思熙很激动地说：“你说什么呢你啊，乌鸦嘴你啊。医生不是说了吗，现在只是不能确定周冲什么时候会醒啊，那也有可能明天就醒啊。什么植物人，你们以为演电视剧呢？不可能。”方志远说：“毛俊，这话呀，前面那句还是有道理的。周宁静和周冲他们俩之所以会受骗呢，就是因为急于求成。周宁静刚才说要来医院，我都不敢让他来啊。你说啊，他要是看到周冲这样，那得受多大的刺激啊。”老爸摇摇头说：“哎呦，宁静，你说啊，他能上当，我真是万万没想到。你说啊，这平时是多理智的一个人呢。你呀，想不到的事情多了。”方志远说着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百成。百成正陪着季兰跟他小声地说着什么。鲁泽西看了看表，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们现在这待着，我有点事情，我等会儿就回来。”明航叫住了鲁泽西：“不是，你去哪儿啊？”“我就在医院，我不跑远喽。”鲁泽西说着快步离开了。方志远笑了笑：“想起来了，默默也在这家医院，可能啊是去陪他了。” 陆泽西果然来到了默默的 VIP 病房。默默还没睡，看陆泽西来了，感到有些诧异：“哎，你怎么来了？” 陆泽西拉了把椅子在病床旁坐下，看着默默一声不吭。“ 有事儿？” 陆泽西沉默。“ 你担心我？” 陆泽西还是沉默。“ 你放心，我这都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陆泽西这才说：“周冲跳楼了。”“ 跳楼了？不会吧？”“ 现在已经抢救过来了，就在这家医院。”“ 哦，那就好。”“ 不过他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哎，老陆，你就不能一口气儿把话说完吗？”“ 我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说呢，那些话全都不是一口气儿能说完的，你要听吗？”“ 神神叨叨的，我就问你，周冲现在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抢救过来了，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我刚才不是跟你都说了吗？”“ 那怎么就跳楼了呢？就为了那200万？” 人生有太多的意外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说周冲，他也想不到傅丽丽是骗子呀，更想不到有一天他可能会失去意识啊。 老陆，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我没事。 默默挣扎着坐起来，认真端详着陆泽熙。老陆， 想不到有一天他可能会失去意识啊。 老陆，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我没事。 默默挣扎着坐起来，认真端详着陆泽熙。老陆，你眼睛怎么红了？你不会是哭了吧？ 陆泽熙双手捂着脸。啊，没有，没哭，没哭。 那你把手拿开。你听到没有啊？我让你把手拿开。 我没哭啊。 还没哭呢，声音都不对了。你干嘛要哭啊？为了周冲？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伤感了？再说了，周冲也不一定会变成植物人，他要真变成那样，你哭也没用啊。喂，老陆，你是不是又犯病了？这样，我马上帮你联系那个叫王翠的，你的心理医生，让他把你带走。我可是真没办法了。 陆泽熙松开了捂着脸的双手，满脸泪花看着默默。默默，你能不能不走啊？ 你说什么？ 我就问你，你能不能不走？ 我去哪儿啊？ 七叔都跟我说了，说他要带你走，而且你之前也说过的，说早晚会离开某城，离开西亚的。 就为这事儿？你哭是因为这个？ 我没哭。 是，老齐是说过，说过几天带我去杭州，说那边医疗条件好。他这纯粹是小题大做。我都说了，我这是皮外伤，没那么严重。这事儿我还在考虑呢，我还没答应他呢。 他还说你要出国？ 是啊，我是打算出国，我有我自己的规划呀。 我知道，我知道我很自私。我下午还刚刚答应齐叔。 嗯，你答应他什么了？ 我答应，总之吧，就是不拖你后腿的意思吧，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他担心你不让我走？呵，我沉默是谁呀？我的人生我自己能够做主，你和老齐，你们俩谁也影响不了我。走不走，什么时候走，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们俩那么操心干嘛呀？ 默默，下午我都想好了，不管你去哪儿我都支持。可就在刚才，我突然发现我。 你发现什么呀？ 陆泽熙站起来往外走。不说了，七叔说的对，我这人就是不靠谱啊。 哦，你一阵风似的飘进来，说了这堆有的没的，现在又要跟一阵风似的飘走了。你这话说完再走行不行？ 陆泽熙没有回头，夺门而去了。 默默想下床去追，想想还是作罢。他只是纳闷儿，陆泽熙到底想说什么呀？ 其实陆泽熙想说的话很多。周冲跳楼的闹剧对他的震撼特别大，他联想起过往的种种，更觉得人生苦短，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唯一能握住的或许就是当下了。老齐的那番话回荡在他的耳边，原来这个一直默默守在他身边的默默，他的心里有自己。他对老齐撒了谎，自从和默默有了那激情的一晚， 又靠两人的努力和默契拿下了西亚，自己对默默的感觉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鲁泽西得知默默有离开的打算之后被激发了。原来自己是喜欢他的，像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的那样喜欢。鲁泽西的内心许久没有这种心动了，对那些走马灯似的小女友不曾有过的心动。遗憾的是，正如老齐所说，他鲁泽西是个靠不住的男人。可既然如此，又何必去伤害默默呢？鲁泽西离开了默默的病房，拼命地往前跑，他想大喊，想大哭，想问问生活为什么要跟他开这样的玩笑。可是他喊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他跑到了医院的花园，坐下，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他为刚才冲动跑进了默默的病房而感到后悔。老七说的对，我不该招惹他。此时，两个重叠的人影出现在陆泽西的面前，他定睛一看，两个人的身形和装扮分明是方志远和百成。那两个人抱在一起，坐在不远处的小凉亭的长椅上，而百成像是坐在方志远的腿上，正搂着他的脖子低声细语呢。陆泽西就感到了一阵头疼，他们俩怎么又搞到一块儿去了？ 周冲被安置在重症监护室，医生只让留下家属，陆泽西他们只好先行离开。众人走到医院停车场，百成没有开车，方志远自然要送他。 陆泽西笑了笑，转对明航说：“你送下百成吧，我和志远还有点事情要处理。”方志远正在纳闷，陆泽西把他拉进了自己的车，一踩油门就走了。方志远说：“哎，老陆，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不是说有事儿吗？”“是有事儿啊。”“哼，事儿大了。”“不是，到底怎么了？”“你问我到底怎么了。”“方志远，我问你，你跟百成是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又搞到一块儿了？”方志远尴尬，却仍然说：“不是，什么意思？”“哼，我没瞎。你们俩刚才在医院的小花园，又是搂又是抱的，恨不得就地解决问题。方志远，上一回你喝多了，好，喝多了我能理解，大家都是男人。可现在你刚搬回家不久，周宁静才原谅你，你要干干脆脆离了婚，我还敬你是条汉子。你这拖泥带水的，脚踩两只船啊，你还真以为你能享受什么奇人之福啊？”方志远说：“陆陆，这我私事，我能处理好。”“你能处理好？哪天周宁静发现了，我看你怎么处理。哎，你是不是觉得离婚很有意思啊？啊，你看看我，再看看老八，我们俩现在的生活有意思吗？”“我和宁静之间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好啊，既然你和宁静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你就应该好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跟百成。”鲁泽奇叹了口气，靠边停了车，“而不是去撩拨百成。”“哎，百成是什么样的女人啊？你不了解吗？哎，她要是一根筋起来呀，比周宁静更甚。”“我说了，我和宁静之间有很多的……”“老罗，不怕你笑话，宁静在外边有人了。”“说什么你呀？

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 终于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鲁泽西问方志远，你跟宁静沟通过吗？方志远苦笑了一下，怎么沟通啊？我直接拿照片去问他，他承认了又怎么样，不承认又怎么样呢？这日子不是还得照旧吗？哦，明白了，明白了。按你的意思，你是打算学欧医美啊，搞什么开放式的婚姻？哼，你跟周宁静，你们俩在外面各玩各的，回到家里呢，又是一对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小两口，是不是？你怎么说那么难听呢？我跟宁静这个情况，结婚六年了，又有了孩子，这样离婚牵扯太多了，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就算是要离婚的话，这都得需要时间呢。嘿，哎呦，真像你说的，你们俩各自都有二心了，都出轨了，你们这个婚姻它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我和宁静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了，哪能说放就放呢？老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走哪儿是哪儿吧。傅丽丽这个事儿一出，宁静被骗走了60万，其中呢还有30万是向我丈母娘和周宁海借的。大家嘴上不说呀，可心里都明白，这笔钱恐怕是追不回来了。宁静的心里呢也不好受，你说这个时候我要是突然提出离婚， 周年庆会崩溃的。你呀、啊，你要是真顾及周宁静的感受，你就赶紧跟百成断了吧。至于宁静那边啊，你找时间提醒一下他啊。要是你们俩都不想离婚，心里还都有你们那个家，就都收收心，继续过你们自己的日子。知道知道。可百成这边我也放不了啊。百成他对我没有要求，只是希望花点时间陪陪他。他不要承诺，也不要回志远。早晚你会明白的。那种什么都不要的女人，那种无欲无求的状态，那才是最可怕的。方志远不说话了。陆泽熙发动了车子，行了，我送你回家。 自从海丽小产，老八便被他赶了出来。童安安那边的出租房，老八早就把东西搬出来了。再说了，就算没搬，他现在要是回去，那也不合适啊。此后，老八便一直在陆泽熙家住着。反正陆泽熙这里地方够大，也不收他的房租。他刚分期买了车，手头正紧，车是给海丽买的，关键是人家还不领情，退又退不掉，卖掉还不划算，老八也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开着。 见陆泽熙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老八开了两瓶啤酒，递了一瓶给陆泽熙，喝点儿。喝。陆泽熙接过了酒瓶，一饮而尽。老八又开了一瓶，递过去说：“有事儿啊。”陆泽熙摇了摇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哦，是志远跟百成的事吧？”“哦，你也看出来了。”平素木讷的老八也能看出方志远和百成之间的种种，陆泽熙倒是有些诧异了。老八皱了皱眉，他们俩在医院里就眉来眼去，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这种事情哪能说断就断呢？而且他们俩以前也都好过。我本来啊想劝劝志远呢、啊、陆泽熙说，看来也没用啊。老陆啊，这种事儿咱们谁劝都没用。哎，别想别想，喝酒喝酒。陆泽熙喝了一口酒说，你跟海丽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呢？我就热脸去贴冷屁股，别说复婚了，他现在都不搭理我了。哎，不过啊，我看他在民航那个咖啡馆干挺好，民航也说了，说海丽做事挺踏实，他有了这份工作呢，我就放心了不少。复婚的事儿慢慢来吧。哦，那你就打算一直住我这儿？怎么着，你要赶我走啊？哎，老罗，兄弟一场啊，我现在有了难了，你就这么对我？陆泽熙摇了摇头，就知道算计我。哇，不是我给你哭穷啊，要不然我算点房租给你啊。你行了吧？陆泽熙摆了摆手。我要是真向你收房租，你不得跟我急呀、啊？哎，对了，说起房租来了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就原来跟你同居的那个姑娘，啊，那小网红啊，那童安安，什么同居啊？我跟她就是合租。行，合租啊。哎，对了，这姑娘我看她现在混得不错呀。哎，怎么着，她跟你没联系了？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混得不错呀、哎？我有他的微博啊，我是他的铁粉。他最近好像代言了一个什么面膜，嘿，天天那儿发自拍啊。哎呦，那不是挺好吗？这没联系了？没有，他直接就把我给拉黑了。哎呦，你呀、啊，你说你啊，离了婚了， 遇到这么一个大美女，本来嘛可以好好的跟她发展一下的，谁知道海丽怀孕了。这个怀孕本来是个好事啊，以为你们会复婚，可这孩子又没了。不是你干嘛呀，你这叭叭叭的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说啊，哎呀，咱们哥几个啊，这段时间可真够背的啊！你说发生了多少事儿？我估摸着呀，赤远呢，今天回家也太平不了。可不是嘛，周宁静让人给骗了，那心情肯定好不了啊。再加上他们俩现在这个情况，哎，你说啊，他们俩呀，本来是咱们这帮人里边最恩爱的，你说嘿，他们就成了，怎么就成了这个样了呢？哎，两个人长吁短叹，继续喝着酒。 方志远家里挺太平的，和陆泽熙、老八想的完全不一样。方志远回家后，王秀芬和方周子早就睡了，周宁静还在等着方志远。听方志远说完周冲的情况，周宁静才略略心安。不管怎么样，周冲这条命算是保住了。这件事让周宁静多少意识到，他必须从这件事里尽快尽早走出来。毕竟他的生活里还有很多烦心事要去处理，比如此刻他又在丈夫的外套上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水味。 方志远洗好了澡，从卫生间走出来。你要请几天假吧，啊，好好在家休息吧。 嗯，周宁静点了点头。 哎，吃药了吗？不烧了吧？方志远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不但没有烧，反而是一片冰凉。方志远拉过了他的手，哎呦，怎么那么凉啊？ 药已经吃了，我没事儿。 别想那么多了啊，钱的事儿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什么都没变，不会因为没了这笔钱咱们就得露宿街头吃糠咽菜，是不是？是一些区房你要还想买我支持，不过呀，你得给我点时间。 志远，我们俩之间真的一切都没变？真的还能和以前一样吗？ 方志远一愣，他点了点头。 周宁静脸上浮出了一丝笑容，带了点无奈。希望是这样吧。 方志远看起来很平静。睡吧，啊，不早了。 周冲的跳楼事件的系列报道上了某城本土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节目，还分成了上中下三集，更是在微博微信的朋友圈里传得沸沸扬扬。脸上打了马赛克的季兰在电视上说着富丽丽和深海科技是如何骗取周冲的200万，如何把周冲逼上绝路，一时激起千层浪，深海科技公司涉嫌诈骗的事便传开了。不少受害者直接去了深海，傅丽丽已经不见人影，他们就把公司的几个中高层堵在了办公室。公安局这边也不得不立即开展调查，迅速组织了专案组，开始搜集证据。请了3天病假的周宁静一回到公司就被麦克叫到一边，原来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已经在公司等着周宁静了，就是搜集证据来的。 警察一走，麦克便把周宁静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周宁静本来还想瞒着这个事情，不愿意被公司里的人知道，毕竟上当受骗也不是什么好事。麦克多少猜了个大概，只是小心翼翼地盘问着。 如此呢，周宁静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麦克。 麦克，出了这事儿，香港恐怕我是去不成了。刚才警察也说了，让我配合调查。不管有没有希望，那笔钱我还是想要追回来的。周宁静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前他答应麦克去香港，一多半也是在和方志远斗气，只是现在家中有了变故，他必须分清主次。周宁静的情绪如何，他的感受如何，这些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得想办法把王秀芬和周宁海的钱还上，他得想办法买下学区房，这一切仅凭他自己是断不能够实现了，他需要方志远。 麦克说，这和不去香港有关系吗？再说了，去香港是下个月，还有十几天呢。 麦克，我说了你也不会懂。 你不说出来怎么知道我能不能懂呢？宁静啊，我总以为我们俩已经走得很近了，是朋友更是知己，可是你每次发生了什么事总是不愿意告诉我，你不告诉我，就算我想为你分担我也无处下手啊。 谢谢你。 是因为那笔钱吗？ 是。周宁静觉得此刻自己在麦克面前已经无处躲藏，他的那点小虚荣，他的面子，包括他的尊严，都在傅丽丽的这场骗局里荡然无存。一共60万，其中30万是我们家仅有的存款，另外30万是借的。这几天我丈夫也在想办法了，至少我们要先把借的那笔钱还上。 麦克沉凝了片刻说，宁静，要是你不介意的话，30万我可以借给你。 哎，不，不用了。周宁静一听连忙站起来摆手道，麦克，你的好意我领了，但真的不需要。要是借了麦克的钱，往后周宁静更不知道如何和他相处了，还有他们之间的界限分寸他又如何拿捏呢？要是没有发生这件事，也许是的，周宁静确确实实想过，既然方志远背叛了他，那他也可以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方志远，况且麦克是个不错的对象。可是现在又都不一样了，那60万像一瓶胶水，又把他和方志远拼凑到了一块儿，他们又成了一体。 好，我明白了。麦克不想强人所难，他接着说，这样吧，宁静，你可以打个申请，先预支3个月的薪水。 那合适吗？ 公司不是没有先例。我知道3个月的薪水和60万相比不算什么，可能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总比没有强啊。 麦克，那我先谢谢你了。 你干嘛老是跟我说谢谢？ 那是因为你总是在帮我。 好，香港之行你再考虑考虑，机会难得呀。 不了，麦克，我这种情况就是去了恐怕也没有心情。 麦克摊了摊手，好吧，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本来计划好的香港之行，因为周宁静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便不能与他同行了。麦克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尽管周宁静从来不主动， 对自己的示好也是故作不知，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不识好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他的感觉却变得更加的浓烈了。他总能想起在周宁静父亲的追悼会上，一身素稿的周宁静显得凄楚动人。当时他暗暗地告诉自己，我要让他快乐起来。方志远出轨，周宁静跟他分居，这本来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奇怪的是，当这个机会来了，麦克竟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他不愿意承认职位。他自己好像是越来越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害怕自己会因为这过分投入的感情而变得愚笨和无知。可是无奈的是，他似乎控制不了自己。其实就算周宁静真的跟他去了香港，只要周宁静不同意的话，自己是绝对不会逼迫他和自己发生什么的。是啊，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水到渠成的自然。他想得到的是他的爱，只是爱这个字眼儿，此情此景却又显得浅薄和可笑。 遗憾的是，周宁静却不知道上司的这份心思。他的生活如今像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周宁静从财务那里支取了三个月的工资，先是去了周宁海那里。情如兄妹是一回事，钱又是另一回事。到了周宁海的律所，周宁静给周宁海一部分利息，只说那20万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归还。岂料周宁海早就从公安局的朋友那里得知堂妹受骗的事，除了责备周宁静无知，少不了几句宽慰。当着堂哥的面，周宁静再也忍不住了，坐着直落泪。 别哭了，别哭了啊！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就问你，这个事情，方志远怎么说啊？ 他说，他会想办法的。他的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大单子，好像是美食城那边的一个项目。哥，你放心，钱我们一定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 周宁海把周宁静给自己的那叠钱重新放回在他的手上，说，我又不等着钱用啊，你别因为这个有压力。还有啊，借你钱的时候我就没想过要拿你的利息，你把钱都收好了。 可是 收起来。 周宁静只好收下，但是脸涨得通红，他感到羞愧难当。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咱北京，你逛逛故宫博物馆，坐坐音乐厅，里九外七皇城寺，太阳东升西行，九门八点一口钟，听我说说分明。玉渊潭看樱花，香山拍红叶，朝阳公园美女，三里屯听音乐，牛街烧温爆肚，烤鸭不用蘸醋，冬天吃糖葫芦，涮羊肉最舒服，打车方便，公交便宜，地铁去哪儿都行。如果您要腿着，非常保护环境，一周工作5天，一天不能开车，